翻看你的照片，包含那错失最美的画面。虽然回不去心中的思念，你永远是我最深的眷恋。曾经那妩媚娇羞的红颜，是谁把坚强写上了你的脸？曾经那清澈明媚的双眼，是谁把伤感留在了里面？你就是让我爱到心疼的人，若想盼你回到我的身边，让我为你能依靠到双肩，风雨红尘中为你撑起一把伞。你就是让我爱到心疼的人，你我之间还有那未了情缘，我的灵魂已被你掏干，我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羞的红颜，是谁把坚强写上了你的脸？曾经那清澈明媚的双眼，是谁把伤感留在了里面？你就是让我爱到心疼的人，多想盼你回到我的身边，让我给你能依靠到双肩，风雨红尘中为你撑起一把伞。你就是让我爱到心疼的人，你我之间还有那未了情缘，我的灵魂已被你掏干，我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你就像我爱到心疼的人，你我之间还有那未了情缘，我的灵魂已被你掏干，我求求你回到我身边，我求求你回到我身边。 春爱